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来到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告知大家，大家可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跟我们来下载听听 FM 的 APP， 然后跟我们一同来互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来关注一下1082期榜上的排名情况。首先，我们来一同进入我们本周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艾薇《绝美》。 爱过的我们无法反悔。 第14位，杨坤《巴瓦花衬衫》。第13位，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你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第12位，鹿晗，风吹过。 爱只能经风从我掠过。 第11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10位，金志文，听见。 听见牵手说过的情话。 第9位，弦子，浪漫美学。 Oh baby， 浪漫的美学是真心，不再拥有你害怕真失去。 第8位，张靓颖，《You and I》。 Baby， 为何看着你就说不出来。 第7位，李健，《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从来不低。 第6位，831乐团，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大林大林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5位，郑秀文，万物有时。 这情有何方的意思，岁月清晨终成太急。 第4位，郁可唯，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为狂风正吹着。 第3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第2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周的榜单呢，一共有6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3周，上周第11，本周跌至了榜尾，马来西亚的歌手艾薇的《绝美》。从去年出道至今不到1年的时间，艾薇就成为了马来西亚很高人气的歌手，也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这首歌呢，也是充分展示了她的优质唱功，希望之后可以触底反弹。 记得刚开始每步都新鲜，绕着你旋转和快乐周旋，每个动作都有你迎接，每个眼神都被你瓦解，温柔拖住我，怎么又放下我？努力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 起在空中划过的人，终究不属于地上的美。你曾经说过，恕我拒绝听见。爱过的我们无法挽回，岂不能完美。来到的无辜依然作为，都不可认为，忘了谁 马来西亚歌手艾薇首张个人专辑《爱》的主打歌《绝美》，很有爆发力的苦情歌，希望在下周可以继续出现在榜上。上周以第14名的成绩进入全球榜，本周成绩不变。杨坤和娃娃合作的全新单曲《花衬衫》，有点拉丁，有点新疆风味的舞曲风。好，我们来听一下。 我能听见有片大海在喊，裸泳的人什么都不要穿，轻轻撒欢，就像海豚奔逐海面，花一身擦得浪花四溅，宁缺毋滥，每个梦都倾听。我最讨厌嘴上只说不干，迫不及待脱光衣衫，风和长帆多好玩，这高级的体验。海多宽，天多蓝，快去把世界玩一遍，这样算是沙滩，在风吹我的破衬衫，风柔软，不露脸，穿上那贝壳大项链，你快来，别再等待，天空是免费的宫殿， 天空是蓝色，我们放肆的玩着，风吹进我的头发，时间都变慢了，放声大笑着，路人在旁边看着，所有的烦恼都被海浪吹散了，乌云飘不到我的头顶，闭上让狂风蹂躏，让我感受到忧虑，你的身影就是让我开心的咒语，能让我周围的一切全部变得透明。 海多宽，天多蓝，快去把世界玩一遍， 跟我一起把世界玩一遍， 跳跳伞是沙滩，在风是我的火衬衫， 穿上我的火衬衫， 风柔软，穿上那贝壳大 起说再见。你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是牵挂着思念的你给我的爱恋，说过的话，走的路，是你留给我唯一可以的留念，能不能不要这样离开。你给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是牵挂着思念的你给我的爱恋，说过的话，走的路，是你留给我唯一可以想念你的素材。起点还有多远？那些不值得的留恋，总会随时间慢慢的退却，来不及说再见。你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是牵挂着思念的你给我的爱恋，说过的话，走的路，是你留给我唯一可以的留念，能不能不要这样离开。你给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是牵挂着思念的你给我的爱恋，说过的话，走的路，是你留给我唯一可以想念你的素材。你给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是牵挂着思念给我的爱恋，说过的话，走的路，是你留给我唯一可以想念你的素材，唯一可以想念你的素材。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去年中国好声音季军潘虹的《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伤感情歌的路线将潘虹声音当中的质感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她的歌声当中有着不属于冠军单依纯的叙事感。这首歌在本周呢是以第13名的成绩上榜，接下来呢是上周以第7名的成绩上榜，本周下滑5名排在第12，来自于鹿晗的《风吹过》。极简的编曲方式就像是拂面清风，这种感觉静静地讲述时光流逝的感受。 说的话吹散落一地的表达，迎着风裹进外套，却是无法对答。每当风开始描画，我站在飘叶的树下，算得出它的来去，就能抓得住吗？如何透过时钟的摇摆，我们都无法变成例外。熟悉之后丢失的存在，忘了不去未完的空白，回忆模糊，感受依然在，单程的路怎么停下来？每个站点都有人离开，陪伴无奈被时间更改，只能听风从我掠过。我们想要挽留的太多，任凭时间阵阵吹过，直到忘记拥有过什么。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捎来远方的牵挂，细雨在夜色里沙沙，轻率弹奏一曲如梦里，送给了满天的雪花。时光迈着匆忙的步伐，追赶着探长的庄稼，踢球打碎玻璃的孩子，吃惊的捂住了嘴巴，并肩牵手说过的情话，总是在分开时发芽，两只对视一笑的酒杯，醉到了眼前的云霞，灵感忽来喜悦的刹那，豁然顿悟人生的当下，所有如回想都是我虔诚的应答，藏不尽心事的月牙，被记忆一层层放大，偶然揭开流云的面纱，静静的聆听下，岁月列车带走了年华，只留下成长的伤疤，品尝失眠的那些夜晚，我听见星星的梦话，并肩牵手说过的情话，总是在分开时发芽，两只对视一笑的酒杯，醉到了眼前的云霞，灵感忽来喜悦的刹那，豁然顿悟人生的当下，虔诚的应答，并肩牵手说过的情话，总是在分开时发芽，两只对视一笑的酒杯，舞到了眼前的云霞。 都是我虔诚的应答。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艾薇《绝美》。 爱过的我们无法挽回。 第十四位，杨坤《巴瓦》《花衬衫》。 风柔软，不露脸。 第十三位，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你的爱，我的爱都不再回来。 第十二位，鹿晗。风吹过， 只能听风从我的过。 第十一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十位，金志文，听见。 听见牵手说过的情话。 第九位，弦子，浪漫美学。第八位，张靓颖，《You and I》。 为何看着你就说不出来。 第七位，李健，《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从来不疑惑。 第六位，八三幺乐团，《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Darling, darling, 今晚一定要喝，反正痛苦是明天的。 第五位，郑秀文，万物有时。 这情有何分的意思，岁月清晨中尘太急。 第四位，郁可唯，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又散了，为狂风正吹着。 第三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第二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回到我们今天直播的第二时段，时间来到10:38。刚刚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听到了本周上榜排在第十位金志文的《听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从上周是以第六名的成绩上榜，然后本周下滑了三个榜位，来自于弦子的这首歌，我们来听《浪漫美学》。 己怎么这耳鸣，最懂得爱是背对着依赖，永远能保持着新鲜感还有安全感。 Oh baby， 浪漫的美学是真心，好在拥有你害怕失去，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唱出了成熟女生的恋爱观和对待爱情的态度，来自于弦子的这首《浪漫美学》。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本周有着四个榜位的下滑，从第四名下滑到第八，同时上榜时间积累到了九周，成为了本周的恒星歌。张靓颖这首又甜又暖的《You and I》。 一首歌哼了好几天。神秘的感觉，仿佛歌词里的画面像你依旧出现，是否爱得快，我该不该来，慢慢来。 Think you and so around about you and I baby出来 ，Maybe ooh, ooh, ooh, 写下每一句我对你的爱 ，Maybe ooh, ooh, ooh, 直到你能成为我的依赖 ，Maybe ooh, ooh, 我的眼中只有 you and I， 有一点喜欢，有你的相伴。暧昧的感觉不知不觉的蔓延，我的嘴巴陪着你的可爱，简简单单也变得梦幻，跟着你的心慢慢靠近，闭上眼睛。 I think you and so around about you and I出来 ，Baby， 写下每一句我对你的爱 ，Baby， 直到你能成为我的依赖 ，Baby， 我的眼中只有 you and I。 They say take it slow， don't wanna go slow。 Ever since you walked

续反复着那痛苦快乐，不完美的人生才动人。 My bro my bro 美梦也挺好的，青春是用来浪费的，规则就是要用来打破的，我要的何必是谁说的，规则就是要用来打破的，这一生怎么活，你说呢。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呢是来到周六上午的11:08:09。这首歌呢来自于831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是我们全新榜单上本周是新歌上榜排在第六。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揭榜时刻呢进入我们的 Top 5。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新歌上榜，来自于郑秀文的粤语新歌，叫做万物有时。这首歌是由两位年轻的音乐人来创作，写出了成长的青春寄语。 从前怕会长大，只恐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从寻到状态。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范，从不容易，是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浪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上周新歌上榜第五名，郑秀文的《万物有时》。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属于他的闪耀时刻，一起努力，不负青春。

耳边，等不到你出现。其实我不特别，谁也别原谅谁，时间淹没时间。世界都珍惜，我还可以努力，都没关系，怎么会没关系？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not good。 这首歌呢，就像一张历久弥新的老唱片，以慵懒而优雅的姿态诉说衷肠。袁娅维新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的主打歌《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本周呢依旧是在榜单上排名第三，而本周的榜单的冠亚季军和上周呢没有变化，而且这三首歌呢和本周的这个恒星歌You and I 最高都达到了这个冠军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六周李宇春的这首柔软且温暖的软肋。 你眼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明媚如朝阳初升，晕红耳根。你唇上的细纹和轻描淡写口吻，抵偿着谁的心声，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你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病症是不是也叫年轻气盛？你手腕上的痕，刻着故事有多疼，脉搏胸骨无体温，一寸一寸共振，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骨若清汤的人，语无伦次的人，不过血肉之身。是不是也叫不怕 怕牺牲。你手腕上的痕，刻着故事有多疼，多远的旅程，多重的风尘，还会奋不顾身。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要恭喜毛不易新专辑《幼鸟指南》主打歌《城市傍晚》，上周作为黑马歌空降冠军上榜，本周蝉联第一名。好，接下来呢，我们听过了15首榜上歌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离榜歌。之前两周排名垫底，然后遗憾的是在这周离开我们的榜单，张碧晨为电视剧《长歌行》所演唱的片尾曲《光的方向》。 我只可靠你心着微笑，不屈不挠，忘了年少，不曾为寂寞成行，泪雨寒成霜。

重要的是圈套，装备的是期待。 双马尾，绝不容许再去后悔。如果我坚不可摧，就不需要再累。不断全部收尾，不掉队，爱不跟随。 So、get down, get down. If you wanna get my heart, so you better get down. Get down, get down. 扎起头发 ，get down.Get down, get down. 扎起头发 get down. Ooh yeah. 我要的不止漂亮，要加一群力量。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Get down. 谁说糖只能甜？还有千年的一年。Get down, get down. If you wanna get my heart. 今年的 EP 了不起的女孩的主打歌，这首双马尾是漂亮而有个性的体现，不过很遗憾在榜仅仅一周遗憾离榜。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在上周触底反弹，但是也没有逃离离榜的窘境，上榜四周最好成绩第七，李健为母校清华大学110年校庆所创作的一路花香一路唱。还好他的另外一首歌啊，玛琳娜在本周接力上榜，期待取得好成绩。 曾和你向星空遥望，曾和你年少去轻狂，寻找青春的模样，也寻找欢乐和忧伤，曾牵你的手在荷塘，你羞涩的脸像月色，那一段段往日的时光总是让我难忘。树叶从树上一片一片落下，有风吹也有雨打，总有要去的地方，我们虽人海已经一负上下，历经风雨却从未迷失一颗心的方向。曾牵你的手在荷塘，羞涩的脸像月色，那一段段往日的时光总是让我难忘。树叶从树 风吹也有雨打，总有要去的地方，我们虽然学堂那扇窗，辽阔的操场和天空，一群少年奔向了远方，一路花香一路唱，那是我们奔向了远方，一路花香一路 这首邀请831阿普来创作的练习曲上周回榜，本周再度离榜。记得这首歌上一次掉队呢，就是伴随着831的《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而这一次呢，则赶上了831的这个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这首歌上榜，二者还真的是很有缘分。那蔡徐坤的专辑标题主打《迷》，经过了触底反弹之后呢，成绩仍然不见好转，游走在下半程，而本周也是遗憾掉队这首《迷》。 游荡在某烟的海，奢求一滴泪，让我在长夜等待，听你诉苦水，始终没能逃离空中无处可答，暧昧的信号挑人的胃，做人只活是走心的嘴，影子被问候就会枯萎，反复品尝这记号，这脆弱的爱就快枯萎，我选择投降任它抚慰，你留下迷人我去猜， 是你不会、哎哎、原谅你和你的双唇还有未尝过的吻，来世和消失一样怪，那梦境是否发生，一边回味一边自卑，无力判断是非，玫瑰凋落结局了了，你留下迷人我去猜， 半身出走，初心依旧，时光陪我长出坚硬的骨头，很少低头，很少善罢甘休，哦，对不起，我学不会承受， 作为上周触底反弹火箭哥，以四个榜位升幅重回到中游位置，但一周之后在本周仍然离开了榜单排名当中，而五周榜龄最高冠军的成绩也是在榜留下了浓墨重彩，来自于胡彦斌的这首《半生出走》。11:44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小东跟你相约在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次回到空中，再见。 半身出走，初心依旧，时光陪我长出坚硬的骨头，很少低头，很少善罢甘休，哦，对不起，我学不会承受。这里想触手，只转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不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花好一等候，头破血流，缓慢的走，我也不会退后，早已经忘记了拥抱给的温热，是谁在唱着歌，唱得如此深刻，夜深人静之后最多才突然发作，再也找不回曾经的温柔，覆水难收，天亮了之后蓦然回首，又一次包扎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执着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不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怀好意等候，突破血流，